是奪命撈鬆這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啊。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大家好，我是刘小龙， 我是方便， 我是李景亮， 我是威瑞邱建良。 关注中国搏击，请用微信搜索“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 好啊，嗱，呢个公众假期之前同大家开心下先啦，即系唔好 好开心啊， 系啦，冇错，晚开始 好笑啫，唔系 就不断洗版啊，咁咧就系呢个叫做 MMA 大战呢个太极大师。咁就哇，呢、這个网上讨论嘅程度劲过呢个大湾区， 肯定系啦。 咁咧就嗰个啲名咧，嗰、那个太极嗰个咧，好劲抽喎，那个雷公啊，哇，听个名都已经知劲抽啊。咁啊，嗰个嘅即系叫做搏击啦，我哋叫 MMA 综合格斗， 综合格斗嗰、那个嗰、嗯、人咧叫徐晓东，我嘅老咩同宗。 哦，嗱呢个就引起嘅讨论就值得。大家關心啊！嗱，裏邊兩個打起上嚟咧，呢個香港零一嘅報導啊，最先睇嘅，其實佢就真係適當地引用呢個當年嘅呢個吳公儀啊，白學係嘛對太極啊，陳克夫，就喺澳門舉行嘅五幾年嗰場嘅比賽， 五二啊， 咁就當時以呢個澳門嘅大佬何賢啊做公證添啊，仲要兩條粉腸係簽生死狀嘅，結果上到擂台就兩個仲衰過果欄打爛仔膠， 衰過 喺後面追住嚟打， 仲有咧打咗兩攻， 連我哋蔡李佛嘅掛錘同哨錘都出唔到啊，就係咁樣揼。 真 系揼人！喂，嗱，你两个 装修佬有咩分别？ 你两个都识功夫啦，依、這个就啊咏春高手，你又太极高手啦， 我两份都有噶。 哦，你两份都有。 大学年代啦， 咁你睇翻嗰个片段，1952年嗰个咁嘅，即系名震一时，大家咧传颂一时嘅。喂，如果你而家 今冇 YouTube 嘅话，俾人压足一世， 系啊， 以为咩世界？ 唔系，因为咧讲真系，你如果冇 YouTube 咧，嗰个成个 story 咧系讲到好似武林盛。 我系由我阿爸口述。在朝頭早飲茶嗰陣時候口述俾我聽嘅， 係啊，講到 佢係講到咧幾咁轟動。當然我阿爸都未睇過咧，佢係睇《星島日報》嘅描述 啊， 所得出嚟嘅啦。好彩有 YouTube， 我話真係 啊， 即係呢個 YouTube 真係拯救咗人類嘅歷史啊！如果冇 YouTube 冇歷史科啊，真係 啊！ 結果咧就大家一睇完 YouTube 之後咧就屌屌聲啊！真係 唔係啊，又係因為今次嘅論。今次個雷公鬥啊，呢個徐曉東咧，就於是一啲人就揾翻啊，揾翻啲格鬥片睇。我都係啊，我揾翻好多格鬥片睇。誒，終於咦，原來有喎、啊，嗰、那個格即係呢個。 你睇完係咪同我反應一樣？都有， 係啊，呃咗咁耐， 我都係睇 YouTube 睇翻嘅啫嘛。 即係等於我哋細個點解個足球永遠咁吸引咧？就是、你聽下大聲葉、林尚義同埋何鑑光講咧，永遠嗰個波無論喺中圈裏邊橫傳都好啦。佢都講到啊，胡國雄咧一個扭幾個，然後跟住交俾施建熙斬出嚟，就俾尹志強頂入咁樣。 即係聽收音機咧，就精彩過你睇電視嘅。 其實 YouTube 係破壞咗好多人咧嗰個 imagination。 嗯， 所以呢次 MMA 格鬥咧，嗱大家睇下，頭先睇過我哋播嗰段片之後咧，其實係笑片嚟嘅，真係。嗱，我唔係話嗰 MMA 嗰個笑片，嗰個太極宗師嗰下咧， 即係我唔明嘅嗱，正常我哋練技擊咧， 啊， 冇可能咧，第一就擺個咁嘅裝出嚟， 咁樣隻手咁嘅， 係咯。 第二，你睇佢嗰個馬步你就知啦嗱，對手咧就係用 boxing 嘅馬步嚟嘅， 佢呢啲唔知咩馬， 佢嗰個就唔知咩馬步嚟嘅，其實跟住佢一埋身嗰下咧，佢係完全冇人發招架，跟住自己碌咗喺度， 同埋佢嗰個重心咧係錯曬嘅，即係人哋衝緊過嚟嗰啲，佢個重心仲係即係總之亂曬，俾人一撞就冧咯。 佢冇明白，佢啱啱話佢對鞋出錯先，係對鞋。 先对鞋 系啦，佢收尾又解释啊，对鞋又 甩咗， 学叶柳咁先，学叶柳咁先攞只脚上嚟，依啲鞋嚟嘅。 你慢速睇咧，你睇到佢甩鞋， 真系要慢速睇，因为条片实在太快，十秒就已经玩完咗。 我记得最快 KO 嘅应该系呢个当时嘅陈慧敏。对呢个日本拳手森崎浩上台，好似两秒钟 KO 对手， 一锤就打冧 咗啦。咁但系呢个咧，我觉得系笑片。其实几样嘢值得讨论，我觉得而家内地嘅网民就相当热闹啊。究竟啊，系咪代表国术而死咧？中国功夫系咪净系得吹水咧？甚至根本系唔适合现代嘅擂台技击咧？而全部都是練習套路，根本是嘥 gas 咧等等，咁就變成一場中華文化的保衛戰啦。而家係 有啲人咧，首先講啦，有啲人覺得嗱，唔好話講個國術，有啲人先講太極，太極養生啫嘛，邊度係要嚟格鬥噶？但係咧，又有網民咧，即係因為我出咗個 post， 有啲網民話唔係喎，喂，佢個推手。佢推手係戰拳嚟嘅，即係話太極個推手。跟住我就上呢個 YouTube 就再輸入太極格鬥啦。咁啊睇，真係啲太極嘅拳手係拳手，佢打到西洋拳，我睇唔到太極招數嘅嚇。但係佢就係太極嘅拳手嚟嘅，就對咧嗰啲咩日本拳手啊咁樣，喂贏嘅喎、 哦。我覺得太極拳手贏啫係嘛？ 唔知嗱，總言之，但係咧睇。我的意思睇 即系叶问打日本仔一样嘅啫，请个日本仔三上松鼠嚟做呢个日本军官，然后俾钱等佢打输嘅啫。 咁啊，又唔出奇咧，呢、這个亦都系专登放喺 YouTube 嗰度咧，系为要壮大我哋中国嗰个嘅即系所谓嘅国际嘅形象啊！即系亦都有个。 我觉得如果我系共产党，好简单嘅啫，科水俾呢个姓徐嘅。然后咧就揾个空洞派或者武当派嘅掌门人道长咁样仙风道骨咁样咧，就一身飘逸嘅神仙打扮，然后一拳就打死咗佢。 系， 咁咪可以挽回翻我哋中华民族、中华武术嘅声誉咯。 咁中华嗱，如果咁讲，我觉得喂又未上到中华武术嘅层次，因为点解今次系太极？喂，你系学呢个嘅叫做咩噶嘛？呢、这、一个咏春噶嘛？冇人会怀疑个咏春系一个格斗拳噶咏春。 嗱，我觉得几个层次去讨论。你问我现代技击咧，其实我学过国术，早年啦学呢个蔡李佛，亦都学过散手，跟住亦都学咗五年嘅太极。我觉得系基本上上擂台技击咧，国术嗰种嘅训练方式系难以适应到嗰个擂台嘅规矩。嗱，而家讲紧系擂台嘅规矩， 系冇错。 系乜？你个游戏规则系点样？其实系影响咗你，唔系大家抽空去比拼嘅。其实，即系等于你一个篮球高手，你叫呢个 Kobe Bryant 去踢曼联一样啫嘛，系咪先？你叫 Kobe Bryant 顶阿伊巴谦莫域嗰个位，佢都死噶，系咪先？ 喂，但系如果你话讲规矩咧，综合格斗已经最冇规矩噶啦，叫 唔系？因为擂台嘅规矩系以杀伤对方为主嘛，同埋咧佢系要训练抗打，即系话你要挨得。其实呢个是打擂台，很多人错误的一个观念，成日都以为是怎样一招了啊，即是我哋细个睇得嗰啲张彻啊、独臂刀啊，睇得黄玉郎啲漫画多啊，总有一招叫做杀手锏，然后呢就无论个即系 Rocky 咁啊，无论我挨咗几多嘢都好啦，第十一个回合你一个勾拳打爆你，现实上系冇呢样嘢，擂台比武第一我觉得好简单，第一体能，香港很多拳馆出色的拳手，譬如江富德那些，头嗰大半年大部分的时间是练体能，老土到不堪，跳楼梯级啊，是这些咁嘅嘢嚟嘅。你不要以为有咩新鲜嘢啊！其实 曹星如都是噶，其实曹星如佢系 你看他在菲律宾怎样练啊？ 喂，同埋佢系挨得打啫嘛，即系佢系我打得 OK， 但系我觉得佢最劲嗰样系挨得打咯。 所以根本上就系我哋练泰拳啦。嗱，我哋就冇乜出名师傅，我嗰间拳馆，我两个师傅都系嚟自油麻地果栏， 系呢下都系打嘅，系劲啊！呢啲 下先 街头家 喺果栏里边做搬运同埋睇场嘅， 哦， 系， 咁就自己有间地下拳馆喺果栏里边嘅，赌钱嘅，哇！呢啲就坚啦，真系街头战斗啦， 呢啲真系实战经验。 第一件事系咩咧？就系攞个脚把 然后我哋两个手摆喺后面， 嗯， 谷住道气系拗个小腹啊， 嗯， 系棒棒棒系咁拗噶，系， 嗯嗯。 如果你冇办法抗打嘅话，根本系唔可能上擂台， 嗯， 因为你要挨得， 而家你就好挨得噶啦，而家好挨得啦，你 几年前嘅事， 高顺好劲。 呢啲唔係抗打，係卸力 卸力呢啲，呢啲叫做如果用中國武術或者武俠小説嘅講法咧，就係將你嘅拳吸咗入嚟，用金融嘅講法，係咪先？用個脂肪將你嘅拳頭吸住，當你嘅手掹唔到出嚟嗰陣時候，我就插你隻眼。講笑啦，即係睇得武俠片，睇得武俠小説多，你唔捱得打泰拳，第二練腳係點踢咧？啲僆仔踢椰子樹以前，踢中女樹。如果你的腳勁啊，我試過擋完一嘢啊，腫到成個雞蛋咁啊，大佬啊，個師傅踢埋嚟冇腳把就咁用腳擋噶嘛， 嗯， 一遞起腳擋一嘢就腫到成個雞蛋咁啊，嗯，如果你唔夠硬。你的腳勁不夠硬，你打乜嘢？ 佢上轉下轉係咁踢樹噶嘛，練嗰陣。 喂，大佬，嗰啲蟹仔佢係一個呢個高踢啊。 嗯， 踢落你雲精嗰度，你就攣低噶啦，即係佢等於一碌棒球棍勾落你個頭嗰度。 又或者係你佢係踢落你呢啲大髀位咧，成個跌低 咯，唔行得。 專踢腳嘅，你睇到佢。 我睇有一次睇呢個 K1 有個鬼佬打 K1 對住太仔，嗰，那個太仔佢側踢啫，低數係咁同一個位， 高嘅係啊， 大髀連踢三下，嗰條鬼佬行唔到啊！你知唔知啊？ 係 爆曬血管， 係 係啊，行唔到啊，根本係。所以我就話你第一，你睇呢個咁嘅。太極阿叔啊，我叫佢一身造型打扮就以為自己拍緊武俠片，即係你阿爺，你諗下，你著住咁樣嘅一件白色咁樣嘅飄逸嘅絲質上衣，點去打擂台啊？真係人哋一手執住你啊，就一嘢窩落去啦， 一嘢立 一拉住一拉就失狀啦，係嘛？ 係咯， 你真係而家以為自己真係拍緊呢個武俠片， 一頭鬆絲啊！以為自己 係嗰身著啲貼身啲㗎係嘛？ 你由嗰身打扮已經覺得佢騎呢，這個咁嘅太極宗師係嘛？所謂 係太極宗師， 你上擂台點可能著條咁嘅？我懷疑嗰條褲咧係假絲綢嚟嘅，係嗰啲咁嘅，即係嗰啲纖維啊，運動纖維褲 嘅嘢嘅啫， 喺焗到裏邊生線嗰啲褲嚟嘅係，仲有嗰對咁嘅功夫教腳鞋， 教腳功夫鞋， 依個唔係功夫鞋， 唔係功夫鞋， 普通嘅一種休閒鞋， 休閒鞋 啦，一擺個裝出嚟，大佬嗰隻手舉到咁高，唔係護住個頭，唔係護住個中路 啊， 即係呢啲嗱，基本上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大家都以為是笑片嚟嘅， 同埋啊，我覺得如果 MMA 咧，其實佢已經很好噶啦， 唔算狼添啊！呢條友， 佢一腳硬肚，你已經瞓低咗啦，十秒都冇 啊，硬膝頭啊，已經玩完啦。 係啊， 因為呢個阿叔完全 下邊冇噶， 係完全下防下邊冇防守嘅，真係屌屌揈啊！真係 防啫，一路吞流，一路吞流，隻手就高居。 如果你正路嗱，你打泰拳好 MMA 好，佢咁樣衝埋嚟，你梗係一個前撐撐。撑开佢啦！你睇佢完全冇呢啲，所以我就话呢个咧，唔好话边个国术高与低或者 MMA 高与低。如果系用擂台打擂台嘅规矩嚟讲咧，其实系最简单、最简单嘅功夫系最有用。嗱，中国功夫你话系咪真系唔打得咧？我练咗咁耐，其实我都有少少怀疑。 嗯， 因为我练散手都好啦，你上到擂台里面嗰啲散手系用唔到嘅，真系 就真系呢个阿陈克夫对嗰，那个咩啊，嗰叫 公 义 公 义 啦，最后尾都系嗰啲就似咩咧？即系嗰啲女啊揽住条仔，条仔勃起俾佢告嗰啲咧， 呢个系 嗰啲车轮拳就系嗰啲啦，即系今日上庭嗰个 case 就系呢啲啦，就系女仔打交嗰啲咁嘅车轮拳，一代宗师 打车轮啊，真系 都系变咗打车轮拳啦， 打车轮拳。 嗱呢个 MMA 本身咧，佢系为咗擂台格斗而设嘅， 嗯， 佢唔系乜嘢武术宗派，乜都唔系。其实是用最 efficiency， 其实李小龙的截拳道都是这样的意思，嗯，是最有效率最近的距离最短时间，嗯，发出的力度最大， 嗯， 而去将对方打伤， 嗯，是打一些最紧要要害的位置，一东西尽快搞定，不是跟你磨的， 当然不是，因为他最快就是了结你在擂台，所以我就说你技击擂台技击其实是几样的，第一抗打能力，第二你那个的体能， 嗯， 点都系越后生嘅， 仲有一样嘢，我谂同其他嘅所谓泰拳都冇呢样嘢嘅，就叫做摔跤 地战咯， 啊，地战啦。 咁呢樣嘢咧，即係我話我試過 post 今次呢個 post 咗個Facebook post 之後咧，就有人話：哇！如果單對單咧，就冇人攣得過呢個所謂嘅印油 巴油 巴油係巴油啊巴油啦。咁因為咧，佢話如果係單對單咧，只要佢摔到喺地上咧，嗱，大家如果睇個激戰都睇過噶啦，即係激戰咧，其實就係 MMA 嘛。當中就有好多摔跤嘅場面咧，咁樣咁有啲人話咧，如果就算啊，有人講喎，李小龍啊，如果遇到巴油啊，都未必掂我咁樣。 巴勒斯坦游擊隊巴油，呢個世界其實基本上係冇一樣嘢嘅武術係最叻嘅，係咯，所謂綜合格鬥技嘅意思咩咧？嗱，你關節技其實日本摔跤都有嘅， 嗯， 係咪？你落到去地下嗰度，你睇到嗰位。呢、這個太極高手啊，基本上佢落咗地下之後係完全冇戰鬥力嘅。 嗯， 佢冇咁 嗰個戰鬥力同一個巴士大叔係冇分別。 佢根本係跌咗落地，唔好話地戰，跌咗落地， 係跌咗落地。佢連保護自己個頭嗰下都唔識啊！佢冇嗰個意識啊，其實係。 即係 suppose 你係練過嘢咧，你連跌你都會識得跌嘅。 唔係啊，你跌咗之後，你點樣保護自己個頭係有動作噶，同埋點樣提膝嗰個阿叔。即系 MMA 嗰个大叔系俾面佢，我话俾你听。 我觉得佢真系好好噶啦， 已经系好留守，你知唔知？如果唔系我谂乜都爆晒啊！佢真系，佢完全系你睇佢个妆而家，即系一扮出嚟嗰个妆，基本上仲谂住点样去松肩系嘛，沉搏系嘛。 系咯，唔知佢想点啊！ 大佬都唔知佢想点啊！真系，所以我就话咧，呢个本身咧系牵，我觉得嗱，你话中国武术系咪完全冇用咧？我觉得唔系。佢某啲戰鬥嘅方式咧，可以融入去技擊裏邊，我覺得。 同埋佢某啲嘅即係所謂權理啦，即係嗰個哲學啦，所謂其實係得嘅，即係你太極都可以嘅。其實佢衝埋你，你咪射，你 所謂射射啊嘛，係啊，射力噶嘛。 即係我覺得都係同個人有關，呢個人。 即係你覺得唔係太極事，係咁啊？依個人 佢係唔識用咯。 啊！有人話佢，有人話佢其實唔識太極， 唔識太極哦， 就唔係陽式太極， 係唔識太極，又唔係陳式。 嗱，但係我都係有疑問嘅，我對於啲太極高手咧，我睇呢個港台曾經拍過一個功夫嘅特輯， 係 就揾阿喬正夫啊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功夫傳奇， 功夫傳奇係啦，咁就我亦都睇過 Discovery Channel 去拍。嗱，每一次呢啲中國嘅武術高手示範咧。對家定係企定定俾佢打嘅，無論就係嘣一聲將你彈開啊，嗰啲八極啊嗰啲，又或者太極一下將你摔倒啊，將你擁到好遠啊，佢都唔係話係一個對戰嘅狀態嘅，佢一個示範嘅狀態。嗱，示範嘅狀態咧，個對手咧一定係企定定嘅，但係咧喺現實上係唔會發生嘅呢樣。如果係對戰嘅狀態嘅話，第一對家唔會等你沉肩啊。乜乜乜啊，松腰啊，嗰下準備好先至埋嚟嘅。你一都未沉已經中拳啦。 係， 而家呢個阿叔咪就係咁咯，呢個太極高手。 咪仲有一樣嘢嘅嗱，依個咁嘅徐曉東咧，我就睇翻佢一啲片啦。 係， 其實咧打呢啲所謂格鬥，無論泰拳好、西洋拳好或者呢啲 MMA 好咧，其中一個策略咧，你所講嘅，如果我體能得，我捱得打嘅時候咧， 衝位， 我就咩咧？唔係，我就捱打嘅。挨打又一依種咧，嗱依個徐曉東曾經試過對過一個嘅所謂鬼佬嚟去踩場嘅時候咧，就用呢個策略啦。起初就唔還手，等你輕敵啊，等你輕敵嘅時候，突然間一出拳嘅時候就好重，而且打即係好似佢而家打落咗地之後，咪咁打落去嘅。 好明顯就呢個太極高手，連林超賢嗰度激戰都未睇過。 係， 如果睇過激戰都唔會落一地之後咁啦，係嘛？ 冇錯，我係 唔係好似你講 徐曉東？我見到呢個阿叔唔使諗住挨打啦，係 啊， 直情咪 有條咁啦，有條咁嘅懵丙送上門。 唔係唔同對手有唔同策略噶嘛？咁所以嗱，我哋講啦，如果你本身體能好，同埋你嗰個嘅所謂嘅挨打能力勁嘅時候咧，你就用多啲策略可以用咯。其中一個就係、是。即係叫做等你有一啲嘅位置空隙嘅時候，我先一嘢中拳。你中你拳嘅時候就然後跟住連環出拳咯。 根本個節，我諗個 tempo 啊，連個節奏啊，呢個太極高手都掌握唔到啊。喂，大佬，你睇佢嗰個黃師傅咁樣咧，嗰、那個一指定中原咁嘅樣咧，你就知道佢以為自己係拍緊武俠片 嘅， 仲有一身咁嘅飄逸嘅打扮，你就知道佢唔係打緊擂台，佢個 mindset 都唔係打緊擂台 啊， 仲衰過人妖打排頭啊，真係。人妖打擂台嗰啲仲好過佢啊！真係，大佬佢成個 mindset 都係喺度表演啊！你明白嗎？中國功夫最大嘅問題咩咧？就係佢冇咗實戰功能。 係 好多時已經進入咗嗱，呢、這個同共產黨嘅將國術 將武術功夫變成國術有關嘅。個原因就係話，今時今日就算你係正統嘅入武術學校嘅訓練都好啦，佢都係變成一種體操活動啊。係以騰空、翻騰靚唔靚、踢腿靚唔靚嚟比分。我話你試下對戰啦，嗱，你騰空咁耐啦，我唔使喐噶，我企喺度等你落地。一落地嗰下就埋嚟嚼你咯，你騰咩空啫？打咩關鬥啫？ 係啊， 係咪？所以我就話你成個武術嘅訓練根本係垃圾嚟嘅，根本係。我一次訪問阿梁家輝、阿劉家輝啊，劉家輝都講過，佢話功夫就係功夫，我哋香港人嘅功夫，唔係國術。佢話國術係另外一樣嘢嚟，係以表演為主嘅，係以表演騰空翻騰為主嘅。 即係奧運比賽喺個尖嗰度搭嚟搭去嗰啲就 即係自由體操， 其實即係自由體操， 美其名叫做國術。 你 咩南拳啊？ 武術啊，所謂 係啦。 你試下 search YouTube 啦，你 search 下譬如街頭交咁樣，街頭打交咧，三個人三拳就中噶啦，就會攣低噶啦。即係街頭交係咁噶啦，即係話 唔會喺度搞一大輪噶嘛。 而且唔會大家操，唔會大家操合一輪噶。 國術宗師一定係以德服人嘅，同埋一定啊，黃飛鴻係叫阿嫂唔好撩交打啊，因為知道一打親實死。即係你呢啲嗱咁多年積累落嚟冇得乜乜乜，其實嘥氣。嗰套嘢係假道學，我覺得。 喂，咁 真正將武術實戰化係李小龍。 系 嗱，你睇李小龙喺《死亡游戏》里边嗰个 MMA 嘅手指套，佢已经系有嗰啲咁嘅嘢噶咯噃。 佢如果 MMA 嗰度应该系龙争虎， 龙争虎斗系同阿洪金宝啊， 系 同阿洪金宝 嗰度就已经系出交啦。 系啊，已经系有嗰啲嘢喺度。 系啦，系啦。 而李小龙佢咩创咩门派啫？佢就系话截拳道嘅意思就系集合咏春又好乜都好， 柔道啊， 所有嘅门派，空手道啊、跆拳道等等里边。能夠可以用於技擊的東西，就像你這樣 說， 就是說它裡面某一些的力學的原理是適合用於某一種場合的技擊的，那它就可以用咯。還有說什麼門派，其實截拳道是沒有這樣東西的， 截拳道都已經是一種已經是遺合體了。 但你想想你回憶一下自己學國術，即是當年我洪勝蔡李佛一開第一手學扯拳，跟住學小梅花拳，跟住學一套刀，學一套棍，跟住再學埋舞獅。 啊，你冇過獅添嘅， 係， 哎，我都冇過獅尾， 但係全部都係冇辦法技擊嘅。 有咁樣嘅嗱，我中學初中嘅時候學過紅拳，紅拳亦都係以套路為主，跟住又係學刀、學英槍，係啦，虎落雙形 六點半棍啦， 六點半棍啦，同埋係啦，指母刀啊、匕首啊呢類咁嘢。 匕首 有嘅，真係嘅，有 我都有匕首， 係亦都有學武師。喂，但係佢有一款嘢咧，原來咧係叫做咩嘅？ 雙手 唔係，佢係叫做即係類似係一啲排過嘅一啲好似格鬥嘅一啲動作咁樣咯， 排過嘅啦， 係啦， 即係對方 即係知道你出 冇錯，係 即係黐手咁咯， 係啦，格黐手都係唔知道，但係佢呢個係排過，譬如有一種即係最簡單 格三星 咯，即係嗰啲佢嗰啲咧， 最後咪一定係嗰個哨槌咁， 係啦， 冇用㗎，但係你嗱你 都冇用㗎，係啊。 你問打擂台講咩咧？講反應第一，第二講你嗰個嘅人嗰個意識啊，即係話你嗰個嘅判斷力啊，即係好短時間裏面你睇對方嘅動作，知道佢係究竟係用腳啦、高速踢啦、前撐啦、埋嚟係用膝啦、定爭啦、定咩咧咁樣。咁你然後咧就差唔多係一個 reflect action 咁。 跟住你快過去。李小龍其中你喺 YouTube 嗰度揾嘅片咧，佢嘅表演其中之一咧就係、是。佢會預佢俾你先出，然後跟住佢再出嘅時候快過你， 一定係快嗰個贏， 快過你， 同埋永遠係出拳裏面會露出個破綻嘅嘛， 啊、 即係攻擊嗰、那個嗰、那個時間裏邊啊，係會露出破綻。你打boxing 都係嘅，其實、如果你係防守嘅話咧，兩邊保護住自己兩邊嘅嗰、那個即係太陽呢兩邊咧。然後將個爭夾實咧，其實對手好難入到嚟。 歐亞西話：李小龍名言。Be water, my friend。 唔係，佢而家真係 be water 啊，大佬水貨嚟，真係 water good 啊。 係動不動，我不動，第一動我先動。 嗱，所以咧，你又如果呢個太極高手要學咩咧，就係學當年嘅世界大騙局，奇利對珠穆。 珠穆就瞓喺度。 嗱，我相信好多聽眾咧都有呢個經驗嘅。我哋係小學啊，唔知中學嘅年代，初中定乜鬼嘢？就係呢個日本摔跤冠軍珠穆對呢個西洋拳冠軍呢個穆罕默阿里，咁啊喺呢個拉斯維加斯舉行嘅，咁啊好轟動啊，係無線電視直播啊。你知嗰陣時直播嘅唔多嘅，真係。咁結果咧就係點解第二日嘅報紙咧就係叫世界大騙局，奇利對珠穆咧？ 因為朱木一上擂台就瞓喺度，佢就漏等呢個阿尼咧同佢打地戰啊，因為地戰咧。無輕乜阿尼就唔識嘅，就死緊嘅，一定俾佢鎖死嘅， 一定死緊嘅。 咁但係呢個無輕乜阿尼就好醒嘅，其實佢就一路喺度圍住佢身邊喺度跳嚟跳足咁多個 round。 喂，但係我唔明喎， 冇完全冇交流， 冇掂過兩個人， 係咪咁？唔係， 喂，大佬生仔一樣啊，冇掂過， 寫真添咋？ 係啊。 写真添啊，真系 朱木咧就一直脚硬硬都硬到阿奇力几硬。 讲清楚啊，呢个系日本摔跤手朱木，唔系正宗嗰个朱木， 唔系朱耀明牧师， 唔系朱耀明牧师，真系。 咁啊，脚硬硬咧就硬到阿奇力几下嘅。不过问题喺呢度啦，嗱，如果你睇 MMA 嘅摔跤就唔系咁玩法嘅。其实朱木应该企起身冲埋去摔低佢， 系啊。 咁奇力就冇得玩嘅。不过我怀疑咧，我怀疑当时嗰个可能规矩啊，赛规啊。就唔俾佢咁样冲埋去揽低佢， 其实应该系揽住佢条腰一冲埋，揽住佢条腰揽低佢， 系啦， 系啊，即系嗱呢个太极阿叔如果用咗证明就系共产党冇资讯自由咧，结果都系唔得嘅， 去唔到 YouTube 因为 去唔到 YouTube， 如果去到太极阿叔一早上去睇下世界大骗局，奇力对朱木就唔会搞到咁啦，系嘛，一路喺度游斗喺佢身边。 但係更奇嘅咧，就其實周邊啲好多人嘅 call 曬記者啊 ，call 曬即係有曬呢、這個即係彩通咁樣嚟嘅喎。 喂，咁但係咧，而家咧佢都成為一個盛事嘅，因為點解咧？而家有好多人挑戰呢個徐曉東啦嘛，好多國術嘅呢個所謂高手咧。咁呢個徐曉東咧亦都話，即係講話就算李小龍喺度咧，佢覺得李小龍都係只係做樣嘅啫，即係咁樣樣，咁咪掀起一陣罵戰啦。咁可以話都可能咧會有啲後續啦。 而家有個台灣嘅 MMA 咧，就係咧越洋挑戰啊，就係咧就話自己出65万台幣嘅獎金啊，就挑戰呢個北京嘅 MMA 嘅拳手， 佢自己挑戰啊， 係。即係話，如果佢哋台灣打贏咗咧，就可以得到65万嘅獎金。咁據說而家好似又話有啲空洞派，即係聽到呢啲名都頭赤嘅，真係。我估大陸有好多呢啲咁嘅奇力掌門人嘅，我覺得係就話要挑戰呢個姓徐呢個咁樣。嗱，我覺得就係姓徐呢個點都好咧，贏曬嘅今次。第一佢係教拳嘅，喺北京教 MMA 嘅。咁就揾咗呢個太極高手嚟戰師弟之後咧，我估佢就呢個生意啊。就即係唔使賣廣告啊！真係呢個最佳宣傳啊！係即係十秒鐘 KO 對手呢樣嘢。咁就另外，我覺得亦都會有好多嗰啲MMA 或者泰拳嘅嗰啲嘅拳師會挑戰佢。我 嗱有一個咧，我自己睇即係就係因為呢單嘢咧，我睇咗好多片啦。我有一個咧，真係我睇過好鬼勁抽，嗰個叫楊建平。大家留意呢個名字，楊建平，建築個建，平等嘅平。哇！呢條友咧，真係咧， 內地 MMA 啊， 內地 MMA 拳手，佢係可以啊。嗱 ，MMA 咧，大家如果你睇激戰之後點打咧，其中一個咧嘅，如果你係俾人壓住嘅時候咧，你係要翻身嘅話咧，咁你係要即係要好大嘅力度噶嘛，好大力度你先至翻到身。第二就係咩咧？你要將你壓住嗰個對手。搭山雨咁搭，抽起佢搭山雨咁搭咧，呢、這個楊建平嗰個力度大，即係驚人啊！大到，係可以將嗰啲拳王啊，係可以搭山雨咁搭，搭到佢暈坐堂，搭三次。咁所以咧，呢、這個人咧，我覺得同埋佢嗰個眼睛，我覺得咧，所流露嘅兇狠咧。是即係仲想殺死你咁滯？ 呢、哦這個好緊要嘅呢、這個。 楊建平呢個人好 凶狠嘅眼神， 我覺得就 好緊要啊！ 如果俾佢呢個太極高手，如果要復卓咧，就唔好睇呢啲。我覺得我介紹佢睇 View TV 上一季咧，有幾件僆模啊，呢個真人 show 嘅格鬥技啊，打 MMA 嘅，真係嘅。嗰幾件都打得好過佢。 哦，係啊， 起碼佢受訓之後咧，嗰、那個 sense 喺擂台嗰個 sense 係高過佢嘅。起碼譬如。自己落咗地點樣攞只腳嚟攬住對方，對對方埋嚟去撳低你揼你個頭嗰陣時，即係你要用只腳去攬佢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即係連僆模都識。所以我就話咧， 佢人哋受過訓練嘅，咁啊公平啲講，咁啊呢個師傅都 受過訓練嘅 啫嘛。 我估師傅連 MMA 係乜都唔知道啊，你睇佢擺個裝出嚟已經知 道。佢後屘講佢話：我雖然輸，但我唔怕輸，我唔怕輸。 我覺得就網民嘅留言係最好嘅，網民就話你已經中咗我絕招，100年之後必死。嗱，呢啲就係精神勝利法啦，係咪先？ 系嘛？你以为我攞低嗰下，其实我已经点咗你穴噶啦，系嘛？几时发出嚟啊？一百年之后你就死啦！我话俾你听。所以嗱，呢个就亦都系所谓中华文化现代化嘅问题嚟嘅、嗯。我成日觉得， 嗯、 一系你就成为一啲博物馆里边死咗嘅嘢。 嗯， 香港要保存我哋功夫嘅传统系有原因嘅，因为香港嘅功夫传统系技击。 嗯， 点解咧？因为香港嘅社会一路以嚟咧，都有一种叫做暴力经济，即系你用暴力去搵钱。 嗯， 譬如咩咧？做黑社会啦，做体场啦，喺、果栏里边做呢个搬运啦。 你全部拉車夫， 三角碼頭裏面做孤呢、 啊、 你全部都是要懂功夫嘛。咁、好啦，變咗你學嘢本身咧，就唔係真係為咗做一代宗師啦。你係揾食啊， 為咗實戰揾食。 係啊，你係實戰揾食啊。點解澳門賭廳啲人咁中意請派仔做保鏢咧？ 嗯， 就因為閒閒地兩三個人埋唔到身啊嘛。嗱、當年你話我槍冇刀槓啊，係、但係如果你話純粹揸刀或者赤手空拳嘅話，佢都埋唔到身啊嘛。咁、你呢啲就係用暴力嚟揾食啊嘛。 嗯， 大陸是冇噶啦嘛，因為共產黨是最暴力的嘛，所以49年之後就冇咗呢個咩啦，民間就以武犯禁就唔得啦嘛，連拳館都冇埋啊嘛。 黑社會就出刀槍嘅啫，即係而家大陸 佢咪跟住咪整咗一個叫做武術嘅表演咯， 啊， 將武術變成一種運動啊，變成一種表演咯。 嗯， 咁但係香港唔係嘛，香港嘅功夫其實唔係表演嚟噶嘛， 係揾食。 喂，你問張徹啲契仔，即係以前70年代邵氏嗰啲武俠片。張徹嗰啲契仔點樣嚟嘅？喂，打仔嚟噶嘛？ 嗯、 打仔即係咩意思啊？一係就有底啦，一、 嗯、 係就係靠打功夫揾食噶啦、 嗯。 所以你見到陳慧敏啊嗰啲點解打得呢？喂，最近我睇報紙佢動身揾影佢上庭，佢真係好似拍緊呢個黑幫片咁啊！真係 咪有一啲咧？以前即係學武術嗰啲，直情係即係靠打比賽為生嘅。即係譬如啊，其實啊李小龍。佢嗰個幫佢開拳嗰個詠春師傅叫黃崇良啊嘛， 係黃崇良， 四大 講係呢個 港 手王啊嘛， 港手 王係好似唔係，但係總之係得港手王。咁其實佢係周圍去打比賽噶嘛， 喂，其實葉問二有佢個角色㗎，咪就係呢個黃曉明做嗰個角色咯。咁黃曉明事實上喺套戲都係㗎，四周圍溜打，佢起初係想溜阿葉問打㗎嘛， 想踢館啊嘛，係啦， 想踢館啊， 唔係嗱呢個亦都係港手啦， 係啊。 曾幾何時在60年代咧，喺好多公園、圍院又好，乜都好咧，仲係大家約埋港手嘅可以。嗱、呢個就係香港以前點解會有一班學功夫，而點解出咗一班打仔咧？嗱，呢啲叫打仔。部分咧就招攬咗入去做咩成家班啊、劉家班啊嗰啲，即係拍電影。部分係咩咧？一路都係 武師變咗， 一路都係喺靠住功夫去揾食噶嘛。咁嗰啲就唔同你講咁多咩一代宗師擺個裝出嚟啊嗰啲咁嘅嘢喎，真係。你即係埋位兩句唔埋三句就打眼啊、打位啊、插下音啊呢啲咁嘅嘢噶咯。 仲有咧，你唔好睇咧，好似啊葉問一代宗師咧，嗱根據一啲嘅資料顯示咧，葉問係從來唔會即係責怪佢嗰啲嘅徒弟咧，就出去鬧人打交嘅。 所以以前 佢唔會嘅 拳館兼營呢個鐵打係有原因嘅。 梗係啦，係啊，你打傷 佬打傷咗翻嚟 噶嘛，大佬。 仲話咩咧？頭先所講嘅黃崇良咧，佢係最中意聽黃崇良翻嚟咧，同佢講 描述 描述翻， 梗係講到好誇啦。 跟住咧，佢話咧葉問啊，不嬲咧就好少講嘢，但係一聽到呢啲咧，佢就會講嗱，你又咁打，你就贏啦下次。 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就係香港人咧有一個好錯誤嘅咩咧，就係咧受呢個朱如齋影響，就是將黃飛鴻的故事寫在報紙裏面、大家開始呢就習慣什麼呢，就功夫變成打嘴炮、即是講功夫、你明白嗎？即變成真的實戰的時候呢就出現了這個太極高手的情況、即我跟著那些武當派、空洞派、華山派、左冷禪、那些全部都會撲街的，我覺得、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啦，如果有的話，或者峨眉派或者行山派的小師姑，如果真的挑戰 MMA 的話都是撲街的，我覺得。好，先休息一陣先。 喂，你平時吃不吃